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父子都是军事家，两人对话在当下。老子口拙输给儿，哪知儿是纸糊的。各位看官呀，俗话说叫龙生龙，凤生凤，这老鼠的儿子呢会打洞，话是这么说，可也不这么绝对。今天成语故事纸上谈兵就是这句话的一个反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赵国大将赵奢能征惯战，善于排兵布阵，那可是一位难得的帅才。他儿子呢叫赵括，耳濡目染呢，也是熟读兵书，明了战策，对兵法攻守之术是很有一套。这位是张口爱谈军事，别人往往说不过他，因此呢他就很骄傲，自以为天下无敌。可是他父亲啊却对赵括的表现很不以为然呢。 我的妈呀， 哎， 我呀， 都这样了别说了， 我不行了， 能有口气儿留口气儿吧。 我这口气儿啊有不有的呀， 夫君 不重要 啊， 没死呢、 哦、 我呀有件事儿得嘱咐你。 你就直接说吧，你怎么还有这么多气儿说这么长的话呀？直接主题，万一你没说上你就死了，这个咋 那么盼着我死还能坚持一会儿了？ 那您能赶紧说吗？真是着急呀、啊、 我想说什么呢？ 我哪知道啊。 你呀、啊、 我 没机会面见大王了。 哦， 你见着的呀。 他也不想见你，你都这要死不死的样子了，见了你他也难过呀。 没有关系，我照射这一辈子。 嗯， 我是为国为民，我死而无憾。 你为国为民，你啥时候为过我呀？ 你好歹为我吃点啥呀？ 这哪个胃呀？这么打人了。我是说我这辈子呀，打了一辈子仗，人家都说我找射打仗有一套。 对呀、啊，这全天下都这么认为，你别咳嗽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儿。 不是啊， 你说重点行啊。 可大家还觉得咱那儿子，那个赵括呀。 啊，括他咋了？ 说他打仗也有一套。 可不嘛，括他打仗是挺有一套的呀。 不不。不 你看他嘴里说的头头是道的，我觉得老公不是老公啊，夫君呐、啊，还是你教的好啊。 说归说，打归打，你呀、啊、就一定面见大王，跟大王说呀，说咱们赵国，要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事件啊， 就让阔去是吧？ 行啊， 别呀，夫君， 别让， 行行， 别让赵括领。 啊，行行，哎，你你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 不要， 夫君，夫君， 我再补充两句。 父亲，父，哎，妈，我爸爸没死呢。 没，你傻，你这什么？你怕你爸死啊？ 不是，我没病。他说什么了？刚才跟您这儿又哭又喊的。 你不是在旁边听半天了吗？啊？ 就是我听见了，是听见了。 你 也不能这么回我呀？什么叫我不能领兵啊？我这能力这么大，我怎么不能领兵啊？ 你说呀。 再说了，我领兵能怎么着啊？就好像我一领兵，国家就完了似的。你要这么说话，您还是死去吧。 不，你这不行。 你想没有？事情果然让赵奢严重了。公元前259年。秦军来犯赵国，赵军呢、啊、在长平坚持抗敌，那时候这赵奢已经去世了，廉颇负责指挥全军，年纪虽高啊，打仗仍然很有办法，使这秦军是无法取胜。秦国知道啊，拖下去于己不利，嘿，可就用了反间计了，派人到赵国散布秦军最害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将军的话。这时候王宫里赵国国君请赵括来到大殿之上。 赵括呀、啊、 主公， 此次破秦呐、啊、你有什么良策呀？ 哎呀， 你现在都掌握了什么阵法了呀？ 我现在掌握的是，这个，这个一字长蛇阵， 哦，光 二龙出水阵， 哎呦， 三才八卦阵， 嗯， 四兜四象八四面八方阵，这五福临捧寿阵，六丁六甲阵， 对对对， 它是七星 北斗阵， 北斗阵是八 门金锁阵， 八门金锁阵， 对， 它是九。 反正不少。 九凤朝阳阵、它是十面埋伏阵。 嘿呵呵呵。 哎呀，我还会大大小小的这个计策，就会的太多了。 哎呦，还会什么计策、 什么叫反间计呀、美人计呀、这个。 你先给我使一个美人计吧。 那算了、瞒天过海呀、什么这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啊。 你就会走为上这。 我告诉你这计策，但是我跟您这么说，我主要的军事才能还是在打仗。 是吧？ 打仗靠什么？靠武艺，靠兵刃和拳脚。 那他和兵刃能会什么呀？ 那我会是内十八般，外十八般。 哎呦，内十八般，外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 嗯， 什么带尖带刃带钩带刺带绒绳带锁链，扔得出去来的回来的，我是样样 精通。 稀松、嗯、稀松平常那是他们， 你呢？ 这些兵刃拿到我手里一样一样我都能把它 练喽 卖喽 卖废铁的 卖弄卖弄那是他们啊。 哎呀，不不不不不，您呢是大将。 嗯、 是统兵之人， 对， 不需要您上阵呐、啊，自己舞刀弄枪的。 是啊， 那我觉得呀，廉颇老人老将年事已高， 赵将军今哦，廉将军今年已经年过古稀了呀。 是啊， 七十多岁的老人不在家抱孙子，没事老出去打仗去，这玩意儿多危险呢！ 而且也显得咱们赵国后继无人。 就是啊，所以 正是如此啊，大王，我们听说了，说很多俘虏都反映秦军不怕廉颇挂帅，就怕赵括出征、啊。 哎呀，哎呀，哎呀呀，这话说的，哎呀，哎呀，我这心里 这个让赵将军一出征啊，说秦军准就失败了。所以您看看咱们是不是考虑换人一用啊？ 言之有理。好，咱们即刻召回廉颇老臣，封赵括为元帅。 大王，大王，万万不可 呀！哎呀，您就是我，老妇人，您是 我是 已故老臣赵奢的妻子吧？ 正是奴婢。 恭喜您贺喜。您的儿子刚被我封为元帅。 哎呦喂，大王万万不可呀！ 为 什么？呀！ 您怎么了？ 这个， 不要紧的吧，您？ 那这个，那大王、啊，我们家就这个赵括一个独苗啊，他不能上战场啊！ 哦。您的意思是他儿子死了就没有香火了，你要他传续赵家的香烟、 哎、是的，如果我这儿子再死了，我们赵家的香火可就没有人传承了。 哎，老夫人， 哎， 您这可不对呀、 啊！ 据微臣所知，赵括已经有子嗣了、他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不替国家出力，反而推脱以传续香烟为名，这临阵该当何罪呀、啊？ 这，大王， 这到底是何缘故啊？明明已经有了子嗣，为何说赵括替你们赵家传宗接代、传续香烟？莫不是不想让他为国尽忠？你与秦国有什么瓜葛不成吗？ 大王，冤枉啊！着实是冤枉啊！实际情况啊，他是这个样的 啊。什么样的？你说一说。 我夫君呐、啊，他临终的时候啊，说了一番话，就叫临终遗言。他说呀，将来呀，一定出兵的时候不能用我儿子赵括为将。我如果用我儿子为将的话呀，他一定会使咱们赵军遭受失败的。 胡言乱语，常言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强将手下无弱兵。想那赵奢赵老将军戎马一生，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无数，他自幼培养自己这位爱子，焉能有错？想来是你年事已高，希望孩子绕膝陪伴也是有的，我自然可以理解。但是国家是大家，自己是小家， 大王 焉能为了小小自己的利益 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啊、 大王此言差矣，哎呦，知子莫如父，他父亲只要他父亲这么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大王您一定要三思啊，一定要三思啊，千万不能让赵括去领兵啊。 老夫人，您年事已高，回家休息去吧，传令下去，拜赵括为帅。 大王，如果大王执意拜赵括为帅的话，如果赵括失败，请念及我们家一代什么几代忠臣，请不要祸及我们的儿孙呐、啊！望大王同意。 自不必啰嗦，我知道赵家世代忠良，就算赵括失手，也不会波及你家后人子孙。 谢大王。 出去吧，来，赵括挂帅，出兵。 是。各位，结果是可想而知，这赵王是上当受了骗了，派赵括替代了廉颇。赵括呀，自认为很会打仗，死搬兵书上的条文，到了长平就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结果40万赵军尽被歼灭，他自己也被秦军是箭射身亡啊。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白雪高洁没人问，高山流水无知音，君王误解巧分辨，娓娓道来有原因。列位，接下来的成语故事叫做阳春白雪。这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当时很多士大夫善于比喻，说话比较含蓄形象，君王们呢往往被他们绕在里边，可又觉得哎说不出什么来，因为道理人家通过故事跟比喻讲得很明了了，好像啊是那么回事，这就是会讲话的人的功夫。当然啊，这些会讲话的士大夫们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典故成语，内涵深刻，深入浅出。您就说这个阳春白雪吧，就是一个春秋士大夫的一番论断流出来的。士大夫宋玉是战国后期楚国一位著名的文人，楚王啊听别人说了他一些坏话，他可就把宋玉找来问话了。先生，您恐怕最近有行为不检点的地方吧？ 哎，大王，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 为什么全国上下这么多人都对你啊有所不满呢？ 大王此言差矣。 怎么差矣？ 什么叫最近我有行为不是？什么叫最近我有行为不检点的地方啊？ 你吓死我 了！这我刚才这个逻辑重心呢有点问题。 你的意思是？ 不是最近的， 那就一直有人对你不满。 不是，我跟您讲一个故事，您想不想听啊？ 想听。 就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歌唱，开始啊，唱的是这个楚国民间的这个歌曲，歌曲名字叫做《下了一帮人》，小了一帮人一直一边唱一边跳。后来呢，唱起一个比较高深的了，叫做《扬恶泄露》。哎呀，这个跟唱就只有几百人了。到最后啊，唱了一个特别高雅的《阳春白雪》，能跟着唱的呢，那只有几十个人了。最后啊，他又唱了一个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最高级的歌曲。能跟着唱的呢只有几个人，所以可见呢歌曲越是高深， 能跟着唱的人就越少，能像大王一样您这样哪个歌都能跟着唱的人那是少之又少。 哦， 文人之间也是一样。 哦， 那些高深的，杰出的， 杰出的， 志存高远， 高远志存的， 行为高尚的人， 哦， 那他怎么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呢？ 啊， 对不对呀？ 啊， 所以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 我， 所以我以后啊，我给我儿子起名叫马志存，不是这个叫宋志存，宋志存，我觉得 他这你这说半天，这就。你就夸自个儿呢是吧？ 对呀， 我跟你说宋玉，你这个用我们家乡话说呀， 嗯， 你这叫老王卖瓜，是自卖自夸呀。 但您说的，您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您说的还真是有这个道理。 还是 去，哎，走吧。 哎，微臣告， 气死我了。楚王听了宋玉的这番狡辩，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哎，成语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就是从这故事来的。这两个成语可以单独使用，也常常在一起对比使用。 嘘，严肃点，正经小贴士，阳春白雪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阳春白雪中的阳春就是指温暖的春天的意思。这个成语阳春白雪后来就用来代表高雅的文艺作品，用下里巴人代表通俗浅近的文艺作品。两个成语也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这里要说明的是，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是古曲《阳春白雪》在很多书籍里被解题的时候，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的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经没有音乐上的关联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胡廷江作曲。